攻读《列王纪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示二年，约阿示的儿子阿玛泽雅登基为犹大王。他登基时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29年。他的母亲名叫耶阿当，是耶路撒冷人。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只是不如他的祖先达卫，事事仿效他父亲约阿示，仍然没有废除高丘，人民仍在高丘上焚香献祭。及至王权已掌握在他手中之后，即将弑杀他父王的那些臣仆杀掉，但没有处死凶手们的子女，因为照梅瑟法律书上的记载，上主曾吩咐说，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亦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每人只应因自己的罪而死。阿玛泽雅在岩谷击杀了10000恶东人，一战而攻占了色拉，改名叫约克特尔，直到今日。犹大向以色列宣战，那时阿玛泽雅派遣使者去见以色列王耶胡的孙子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示说，来让我们见个高低。以色列王耶和阿示派人去对犹大王阿玛泽雅说，黎巴嫩的荆棘派使者对黎巴嫩的香柏说，将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为妻。然而有一只黎巴嫩的野兽经过，将这棵荆棘践踏了。你打败了恶东就心高气傲吗？你安居家中引以为荣好了，又何必惹祸，使你和犹大一同丧亡。但是阿玛泽雅不肯听从，于是以色列王耶和阿示就上来，在犹大的贝特舍莫市与犹大王阿玛泽雅相见了。犹大为以色列击败，各自逃回帐幕去了。以色列王耶和阿示在贝特舍莫市生擒了阿哈奇雅的孙子约阿示的儿子犹大王阿玛泽雅，带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的城墙从厄弗拉因门到角门拆了一个缺口，共400肘，又将上主殿内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一切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了人质回了撒玛利亚。耶和阿示所行的其他事迹及他与犹大王阿玛泽雅交战时所表现的英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耶和阿示与列祖同年，与以色列列王同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洛贝罕继位为王。以色列王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示死后，犹大王约阿示的儿子阿玛泽雅还活了15年。阿玛泽雅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在耶路撒冷有人结党反抗他，他即逃往拉基市，但是叛党派人追到拉基市，在那里将他杀死，将尸体用马驮回，葬在耶路撒冷达卫城，与他的祖先埋在一起。全犹大人民遂选立了16岁的阿扎里亚，继他父亲阿玛泽雅为王。在阿玛利亚王与他的祖先同年以后，阿扎里亚将厄拉特收回，扔归犹大，加以重建。犹大王约阿示的儿子阿玛泽雅15年，以色列王耶和阿示的儿子亚洛贝罕在撒玛利亚登基为王，在位凡41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种种罪恶。他收复了以色列边境的疆域，从哈马特渡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借他仆人加特赫菲尔人阿米泰的儿子约纳所说的话。 因为上主看见了以色列遭受压迫及其痛苦，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援助以色列。然而上主并没有意思要从天下除去以色列的名字，因此借耶和阿士的儿子亚洛贝罕拯救了他们。亚洛贝罕其余的事迹，他行的一切，他交战时的英勇，以及他如何攻下了大马士革和收复了哈马特重归于以色列，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亚洛贝罕与祖先以色列列王同年后，他的儿子泽加利亚继位为王。